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10点，西藏，天空很近，鸟儿和灵魂都很自由。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北京时间10点01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其实是我很久以前就想说的一件事儿。因为原来可能大家不会在意一个人情商会不会很高，说一个人的时候就说，哎呀，这个人智商很高，他是学霸。可能从小到大我们对这种传统的应试教育过于的在意，所以就会过于在于一个人的智商。可是你走进社会，突然有一天发现身边高智商的人很多，但是他们也有低智商的存在，低情商的存在。可能就是因为低情商让这个高智商无处释放，就是反而智商再高那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的。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存在之后，大家就特别愿意讨论情商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不妨就把这样的一个话题拿出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唠一唠，我们来说一说情商、智商还有所谓的逆商。我在之前听朋友说过，但是呢我也不太理解这个逆商到底是什么意思。后来一看这个字，从字面上解读我也就好理解了。所以今天呢，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情商的话题。提醒大家，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我们现场测试一下你的情商有多高，我和我们的嘉宾也会一起来测试一下。今天来到节目的嘉宾是36克尔，也就是科技类创投自媒体36克尔的副总裁刘磊。欢迎刘磊 来。 啊，大家好。 刘磊跟大家打个招呼。刘磊是做这个，等于这是一个完全新的自媒体是吗？ 是。 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36克到从2011年到现在已经发展了将近7个年头了。对， 都7年了。 是的是的。 天哪，我简直是孤陋寡闻。 对，然后很多人其实有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第一个在问说，哎，那36克这个为什么要叫36克？ 重点是还有我这样的就是更拙一点的人，我说36KR 是什么？满脑子都是金钱，36K。 对， 所以是克尔是怎么来理解？ 是这样，因为克元素它正好是这个元素周期表第36位。所以它叫36克。另外呢，我们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最早还是针对创业者吧。因为我们会说，这个因为创业者其实我们希望他能什么像超人一样。那这个克星球呢正好又是超人的故乡嘛。对，所以 你们 这个意思， 元素周期表的第36位。 对对对， 就是为什么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啊？因为我们是以这个媒体起家嘛。克这个元素的话相对来说是一个传统性比较强，同时也比较稳定的一个元素。对， 哇，所以这个名字这么简单，一个数字一个字母，但是其实代表的是你们做媒体的一颗雄心啊。 是的是的。 能存在7年，就是在自媒体和新媒体如此蓬勃发展的当下能做到7年，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到36克尔，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说是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一个标榜了。那今天呢，我们和刘磊呢一起聊的是关于情商的这个话题。因为刚才我开场也说了，现在呢会很关注就是智商、情商和逆商。这逆商呢，我们理解就是身处逆境的时候你会怎么去化解。包括大的企业，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危机公关。那就是个人也会存在这种危机公关。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刘磊，你觉得这3个商里面哪一个商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说 我们在职场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三个都挺重要的。 嗯， 对，你看有些工作呢，其实它是属于叫做高智商的，有硬门槛。 我觉得你们这个就是啊，就能把名儿起成这样，不是一般人。 对。然后那有些呢，就比如说，其实可能比如说像管理的职位，像比如说需要沟通协调的这些岗位，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对情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嗯。 但同样呢，其实我也看过一些公司，因为我自己也创过业， 嗯， 就是一些公司其实。他们比如说一些品控部门或者一些检查部门， 嗯， 他可能因为高情商的人毕竟没有那么多嘛， 嗯， 所以他们会找一些可能不需要那么高情商的人来负责，比如一些品质控制啊，一些检查啊，嗯，对，这样的话其实反而说这个人可能更这个叫什么客观公正，或者更体面无私一点， 嗯， 对， 所以你觉得其实都挺重要的， 是啊， 那让你排个序的话呢？ 看还有什么需要了，比如说这个当年我们创业的时候，我觉得创业其实最重要的什么是逆商， 嗯 啊，因为确实是说白了你 一直处在困境当中， 一直处在困境中，嗯，所以确实我觉得逆商可能比其他两个商都更要重要，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这个怎么来定位自己的这个发展吧， 也分阶段， 是的是的， 嗯，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在创业初期我们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高智商的人， 是的是的， 我们需要把产品做出来，那在这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就需要有逆商的这个情怀，那最后呢我们在这个一切都风平浪静了，其实也是企业平顺发展的时候，就是更考验人的情商的时候， 是的是的， 你怎么能八面玲珑把各种关系处理好，所以它是分不一样阶段的，那我觉得刘磊刚才给出的这个思路特别好，原来我是没想过这个层面的，我就会在这里面去抽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情商，就是我总觉得一个人能把话说好听，能把人际关系处理好，其实他没有做不好的事情，就是他有一个高情商，他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高情商让高智商的人来为他服务， 是的， 对吧，然后又让逆商高的人去帮他处理一些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情商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我和刘磊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各有各自己的这个立场，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此时通过一直播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还有通过活力982的公众号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还有就是蜻蜓 FM 在职场有高招找到我们的这些朋友，你们认为这三个商里面哪一个最重要，或者你支持刘磊的意见还是支持我的意见，大家都可以畅所欲言。另外呢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我想问问大家，你是不是一个高情商的人，高情商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表现，以你的观察大家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另外我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会在今天稍晚的一些时间来跟大家测一测这个情商，我希望刘磊也参与进来，我们俩一起参与，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一直想知道，很多人都说我情商高，但是我觉得我有时候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不够冷静，不够客观，就是一不冷静一不客观的时候，你就容易有一些比较激进的表现， 是的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不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啊。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一起来测一测。现在呢我想问大家这个就是包括问刘磊的一个问题，就是情绪和言行我们都知道是情商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在职场或者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的，刘磊我从今天我是第一次见你，然后我们两个从接触到现在，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对很克制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我对你的判断对不对， 我相对比较理性， 比较理性， 是是， 那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让你觉得很抓狂的事情，你觉得自己没有心思把它处理好？ 有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其实是偏一个可能叫做情商不高的人， 有吗？ 对， 我觉得够理智的人就应该情商很高， 对，就是尤其是自己最开始做管理的时候，当时最怕什么呢？最怕这个，我站在台上去跟大家来交流沟通的时候，下面有人发出一些质疑或者像一些不满意，对，就这样的，就是但那时候自己感觉自己突然情绪突然被点燃了，对。后来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情商不高其实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更多其实还是在不断的问题或者挫折中不断这个锻炼出来的。后来我觉得做的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可能有反对意见的，或者有不满的，或者有什么样的人，这些人反而他是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更多的，你能从他的观点里面得到更多的东西，所以其实反而这是好事情， 哎，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恰恰是高情商的一种表现，就是像我们是很难，就是我要如果听到这样的质疑的声音的时候，我首先会维护我自己认为的那个立场，我就不会去在意，我就换一个更深的角度去想，其实可能是因为他有更好的 idea，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恰恰是高情商的表现。那你在工作过程当中，或者你生活里面，包括跟家人，你也会这么克制吗？ 我觉得还好，因为 都还好。 对，现在我觉得吃亏吃多了，我就说这个可能不能沟通情绪，因为沟通情绪其实解决不了问题。 嗯，那你觉得你这个吃亏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的逆商、情商，还是什么样的原因吃的亏？ 我觉得算逆商吧。 啊，就是面对问题的时候处理的这个能力。刘磊应该是80后 啊，对，80后。 80后，现在你管理的团队是90后偏多。 啊，90后偏多。 你觉得这些孩子他更在意自己的情商还是智商？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90后其实更在意情商。 嗯， 对，他们其实对情商的，或者说他的同事的情商要求其实是不低的。 哦，那你有没有跟他们就是聊过这个问题？就身边如果有人情商特别不太高或者怎么样，他们会对他的工作各种产生一些质疑。 其实我跟团队聊过这个，就是我原来有个概念啊，这个从别处偷师而来，就是要叫情绪小孩这么个概念。 嗯， 就是说人的情绪大概在3到5岁以后基本就不生长了。 情绪啊， 对，人的情绪3到5岁时间就不生长了，所以就是很多的时候可能一个人看来完全不值得发脾气的事情，可能放到另一个人身上，那个人可能就完全暴怒了。 嗯， 对，完全不可想象。 嗯， 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他因为本身这件事发怒， 嗯， 是说因为他可能小的时候有些经历或者有些什么情况，然后突然可能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新的事情，然后他这个情绪小孩被释放了，他这个情绪被点燃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并不是他的这个理性或者说他的人主宰了自己，而是那个小孩主宰自己。 哦， 对，所以我跟大家说，请工作上更多的还是要可能把尽量控制这个小孩吧。 就是我们经常说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住着魔鬼和天使，就是如果就是自我情绪管理好的人，他就会尽可能的把那个魔鬼关在笼子里不放出来。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能有那一刻真正的释放一下自己，我们不要压抑自己的天性。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要看在什么样的场合。有的人他会消化这种情绪，可能就跟自己最爱的人，因为你有这个心理底线，最爱你的这个人他不会离开你，所以你会把那个魔鬼时不时的在最爱的人面前放出来。 是， 面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天使。所以刘磊，你有放魔鬼出来的那种时候吗？ 没有，后来就是遇到的事情多了，你会发现解决不了问题。 嗯， 就是比如说跟家人吵一场架，这个吵完架以后，其实你最终还是想办法要修复这个关系嘛。 对，反而更费精力。 对，反而更费精力了。是啊。 那我只能说刘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因为有的人觉得跟家人争完就争完，他们会理解我的，我的压力大怎么样，没有人去试图去修复这样的关系，他觉得会自愈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情商这个相关的话题。我们手上的小编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资料，挺有意思，就是关于成功心理学家认为在人的诸多主观因素里面，情商占的比重最大，超过50%。高情商的表现，我给大家罗列几下啊，几个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一下你是不是一个高情商。第一就是认识自身的情绪啊，因为你只有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你才能成为生活所谓的主宰。还有就是能妥善管理自己的情绪，能调控自己的情绪。再一个就是会自我激励，能够走出生命当中的低潮，重新出发。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逆商，说它是情商的一个分支。另外就是认知他人的情绪，这个是和别人正常交往实现顺利沟通的一个基础。最后一个就是人际关系的管理，也就是领导和管理能力。那这个刘磊我们都知道，他是你的现在职位是副总裁，你下面会有很多员工需要你来管理。你在管理过程当中会特别注意自己的这个语言措辞，还是说我就是就这个事儿啊，该是什么样的力度就说什么样的力度，你是哪种风格？ 其实我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在意大家的感受的，因为我会觉得说 可能客观事实就是这个事实，我觉得这个不会变。但是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方法把它讲出来或说出来。 嗯， 对，因为可能不一样的方法大家的接受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嗯，所以你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你的这个表达不太一样然后收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有啊，这个因为所以说这个属于这个情商低王吃亏吃多的人 来听一听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原来我跟一个同事来沟通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好事情啊，但是应该其实是这个事情，比如说我是来可能私下来跟他讲，我觉得可能你有什么好可以提高的，哎，我觉得这样的提升可能对他会有很多的帮助，哎，我觉得这是挺好的事情，但是我变成公开来讲，当公开来讲的时候，他的情绪被点燃了，这个。最终的效果就很不好。 嗯， 对， 就是他觉得在公开场合讲这件事情对他的伤害是什么？ 他会觉得他受到了挑战 啊， 会被质疑或不被认可。 嗯， 对。 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初心本不是这样。 对，其实我是非常认可他，我觉得这个我发现了一个可能他的亮点，但这个亮点背后可能可以做得更好。 嗯， 对，我会告诉他，哎，怎么做得更好，但是可能方式不太好。 对，所以你们两个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认知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导致了不太一样的结果。 是的，是的。 你本来是奔着这种希望去的， 是的， 但没想到哥们给你浇了一盆冷水。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情商尤其对管理者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是的， 就是在管理层你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我原来对这个事儿呢，也是我觉得我跟所有人都能把关系处得很好，我身边的朋友也很多，但是直到我自己开始真正管理自己的团队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反思自己，我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面会审视一下自己，我就想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员工，我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领导，那为什么我没有做那样一个我认为好的领导？因为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小编在一起沟通，他有的这个比如说编的稿件呀，或者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不够成熟或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指出来，没有给任何情绪的包装，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在严格要求你，我是为你好。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很认同一句话，所谓的心直口快其实都是不愿意花时间去考虑对方的感受。 是， 我就在想，小编他肯定应该挺委屈的，因为他是认认真真做的这份稿子，被我挑出了毛病，他不是有意的。然后为什么我就不能说得客气一点？所以现在我也会跟我们的这个编辑在一起沟通的时候，特别注意自己的语言的这个分寸，而且会注意语言的往来，想让他就是在就是有所进步的前提之下，能够心里面更舒坦一些，接受你的意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刘磊一起来做一些这个智商的情商的测试。做智商测试我一般都没几个。你信吗，刘磊？ 一样的。 真的，有你肯定不是。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 工科还是文科？ 文科。 文科啊，你也是文科生啊？ 是的，是的。 那你的数学 一般吧。 我数学确实不好啊。各位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高情商的人，我们今天现场就来测试一下。大家准备好你们的纸和笔。刘磊，需要我们的编辑给你拿一个笔吗？ 可以啊， 可以啊。小编然后给我们送进来一支笔给刘磊老师。我们在现场呢，因为我手上有一支笔，我们可以来记一下这个分数啊。我们请编辑这个小鱼来给我们送一支笔进来。好，我们现在呢一起准备做，这是哈佛的情商测试。来，把笔拿进来，没关系，我们就直接入镜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窈窕的我们的编辑小鱼。好，这是哈佛的情商测试，最高的分数是200分，一般人的平均分数是100分。刘磊准备好了啊，大家也准备好了，我现在出题了。第一道题，坐飞机的时候突然受到很大的震动，你开始随着机身左右摇摆，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A 继续读书或看杂志，或者继续看电影，不太专注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B 注意事态的变化，仔细听播音员的播音，而且翻看紧急情况应付，以备这个不测啊。第三就是 A 和 B 都有一点， D 就是不能确定，就是我根本没注意到还是怎么样的，就是不确定的因素。大家看一看这道题你会选择哪一个选项。我们来看第二题，带一群四岁的孩子在公园玩，其中一个孩子因为别人都不和他玩大哭起来，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 A 置身事外让孩子自己去处理， B 跟这个孩子交谈帮他想办法， C 轻轻地告诉他你不要哭哦， D 就是想办法转移这个孩子的注意力，给他一些其他的东西让他玩。那这是四个选择，你会选哪一个？第三个就是假设您是一个大学生啊，现在这个想在某一门课程上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但是呢在期中考试只考了一个及格，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A 制定一个详细的学习，而且决心按计划进行。B 决心以后要好好学啊，就是给自己下一个决心而已。C 呢，就是告诉自己在这门课上考不好没什么大不了的，把精力集中放在其他可以考得好的课程上。D 去拜访任课教师，试图让他给您高一点的分数。我看到这刘磊，你默默的在这个题上，你勾的是哪一个？ 我选择 C。 你选择 C 啊？ 心理安慰 啊， 心理生理法。 你知道我选的哪个吗？ D 吧。 了解我啊。 我试过， 试过啊。 对，没成功， 没用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对不起，我们这直播间稍微有点干啊。第五道题目是，您是一个经理，提倡在公司不要搞这个性别呀这种种族歧视。有一天偶尔听到有人正在开有关于这种种族歧视的玩笑啊，或者是地域歧视的玩笑，你会怎么办？因为这个是哈佛大学它的一个测试，所以他会把这个种族歧视放在上面。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可以临时把这个题换成一个地域歧视，因为大家经常会开这样的地域的玩笑。所以这种情况你作为一个公司的经理会怎么做？ A 不理他，这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B 把那个人叫到办公室严厉训斥一顿。 C 当场告诉他这种玩笑不恰当，在这儿你是不能容忍的。 D 建议开玩笑的人去参加一个关于反对这个地域歧视的培训班。这道题大家会这个选哪一个？我们再来看下一道题目啊，这是第六题。您的朋友开车的时候，别人的车突然危险地抢到你的前面，朋友勃然大怒，而你试图呢让他平静下来，你会怎么做？ A 告诉他忘掉吧，现在没事了，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B 放一盘他喜欢听的磁带转移他的注意力。 C 一起责骂那个司机，表示自己站在他那一边。D 告诉他您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当时也气得发疯，后来看到那个司机出了车祸被送到医院去急救了。这是四个选择，那你会选择哪一个？大家选择好了啊，因为在稍晚的时间呢，我会把这个每一道题对应的分数公布给大家。第七个题是，您和伴侣发生了争论，两个人激烈的这个争吵，盛怒之下互相进行人身攻击。虽然你们并不是这么想的，这个时候最好怎么办？ A 停止20分钟然后继续争论。 B 停止争吵保持沉默不管对方说什么。 C 向对方说抱歉而且要求他也向你道歉。 D 先停一会儿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然后尽可能清楚地阐明自己的立场。这个四个选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你选择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道题，这是倒数第二道题目。被分到一个单位当领导，想提出一些解决工作当中烦难问题的好办法，这个时候你第一件要做的是什么事儿？ A 起草一个建议，这个起草一个议事日程，以便充分利用和大家在一起讨论的时间。 B 给人们一定的时间相互了解。 C 让每一个人说出怎么样解决问题的想法。D 想采用一种创造性的发表意见的形式，鼓励每一个人说出这个时候进入他脑子里的任何想法，而不管该想法有多么的疯狂。这个呢是这四个选择。好，我们再来看倒数第二道题目，就是第九题。 你三岁的儿子非常的胆小，实际上呢，从他出生就对陌生的人和陌生地方有些神经过敏，或者说孩子很害怕，你会怎么办 ？A. 接受他具有害羞气质的事实，想办法让他避开感到不安的环境 ；B. 带他去看儿童精神科医生，寻求帮助 ；C. 有目的的让他一下子接触很多人，带他到各种陌生的地方，克服他的恐惧心理 ；D. 设计慢慢进入的这种系列挑战性的计划，每一个相对来说都是容易对付的，而让他慢慢懂得能够应对陌生人和陌生的地方。这是第九题。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道题目。多年以来，你一直想重学一种您儿时时候学过的乐器，那现在呢只是为了娱乐你又开始学了，你想最有效的利用时间你会怎么做呢？ A. 坚持每天严格的训练， B. 选择能稍微扩展能力的有针对性的曲子去练习， C. 只有当自己的情绪有出来啊，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才去练习， D. 选择远远超出您能力但通过勤奋的努力能掌握的乐曲去练习。这是十道题目，我念的比较语速比较慢啊，我希望大家把这几个题记住了之后呢，想一想你对应的是哪个答案，每一个题它对应的分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稍后的时间来给大家揭晓你最后的分数。首先我问一下刘磊啊，咱俩的这个分数也在稍后跟大家一起揭晓，你觉得这几个测试题里面你认为哪个是最考验这一个人情商的题目，就是或者哪几个？ 看看 刚才的这十道题目里面， 十道题目里面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临时出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低情商的表现那这种表现恰恰在考验刘磊的逆商啊，就是我不应该在嘉宾没有这个做任何准备的时候突然向他发问，因为毕竟有十个问题，所以刘磊就是现在让审视一下我的这个行为，你觉得你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情商的表现吗？你可以毫不客气的来提出这个问题。 没有，我觉得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有点小尴尬，但是我觉得接得很好，这是高情商的表现 就是我会自圆其说，就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自己跳出来再把坑埋了 是的是的 所以这十个里面你现在看一下你觉得哪些是比较考验情商的？ 我觉得有两个吧，一个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管理的问题，就是这个第八题。 第八题， 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因为其实一个我觉得管理者是最需要情商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对这个比较重要的。第二个呢，我觉得第十题吧，第十题的话，其实它讲的其实是自己的一个习惯或者自己的一个情况吧，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比较真实的反映自己的这个情况的。对对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第十题它可能也是在考验你的一个管理能力，一个自我的管理能力啊，你会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就是整个这些在我看来有一个题是比较打动我的，就是第五题，就如果你是一个经理，在提倡公司里面不要搞这种所谓的地域歧视，但是有一个同事他在这样的场合说了这样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因为你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是 不可以的，所以他在公开的场合做了这件事情，作为一个高情商的leader 会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挺难的。你是要马上站出来说不可以这样呵斥他，还是把他叫到办公室来说，还是安慰一下自己他其实没有任何的恶意，只是一个，所以我觉得这道题还是挺考验人的，我比较在意大家对这道题的答案。所以我想问一下刘磊，这道题你选的是哪一个？第五题。 第五题我选的 C。 俺选的 C、大声的告诉他， 大声告诉他， 玩笑不恰当。 是的。 你知道，你猜一猜我选的是哪一个？ B 吧。 B 是吧？ 你对我好了解呀你比我先生都了解我，所以刚才你对我的那几个判断我觉得还是很准确的。像这种情况我肯定会把他叫到办公室，就是即便我在公开的场合明确表明过我的立场，我还会要想要给对方一点余地，除了是我不想给他难堪，我也不想给自己难堪，因为我觉得我面对那样一个场合我不知道该如何收拾那个局面，所以也是给我自己一个缓冲，我会选择 B。 那大家这道题的选择又是什么啊？刚才我给大家列出的是一个情商的测试题，

见，听听招弟儿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也可以跟招弟儿谈谈情，说说爱。因为招弟儿呢，我先不告诉大家是男生女生，至少他是单身的。所以呢，也希望呢大家对我们这期节目啊表现的热情的话，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号里面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因为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公众号会回放我们这期的节目。刚才的十道题目大家都打了一个分，然后呢刘磊提醒我第四题我落下了，我们现在把第四题补上。假设您是一个保险推销员，去访问一些有希望成为您客户的人，可是一连15个人都只是对您敷衍。听好了，前提就是你原本以为他们会是你的顾客，但是呢他们都是敷衍，并不明确表态，你就变得很失望。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A 认为这只不过是这一天的遭遇而已，希望明天会有好运气。 B 考虑一下自己是不是适合做这个工作。 C 在下一次拜访的时候再努力保持勤恳的工作状态。 D 考虑去争取其他的顾客啊，这是4个选项，所以这几个选项我们也请大家来跟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互动啊。现在呢，我来告诉大家，第一道题目，坐飞机的这道题目，最高的分值是20分，就是 A、B、C 都是20分，第四个选项 D 呢是0分，大家看看你这道题得了几分。第二道题目，只有 B。就是和孩子交谈，帮他想办法，这道题是20分，其余3个选项都是0分。第三道题目就是考试的这门课程的这个问题，4个选项里面呢，第一 A 选项和 C 选项是20分，其他 B 和 D 选项都是0分。第四题就是我刚刚说的推销员，这个只有 C 啊，就是保持勤勤恳恳的工作的状态是20分，其他的都是0分。第五道题目，就是刚才刘磊选的那个选项是20分，当场告诉他啊，这个不合适。C 选项20分，其他3个选项都是0分。第六道题目就是开车那道题目，A 选项0分 ，B 和 C 选项分别是5分 ，D 选项是20分。第七道题目就是跟伴侣发生争吵这道题目，只有 A 选项是20分，其他几个选项都是0分。再来看一看第八题，第八题呢是被分到一个领导提出一些难的问题，你想要做什么啊？只有 B 选项是20分，就是给人们一定的时间相互了解，其他3个选项都是0分。第九题，3岁孩子非常胆小这个问题，第一题是 A 选项呢，第一个选项 A 选项是0分，第二个选项 B 选项是5分，第三个 C 选项是0分， D 选项是20分。最后一道题目，只有 B 选项是20分，其他3个选项都是0分啊！大家来算一算自己多少分。刘磊，你算了一下，最后你是多少分？ 145。 啊，那是高情商的表现了，就是 经历的多。 最高分数是200分，一般人是200分啊，一般人是100分，所以你是145是吗？ 是。 啊，我来算一下我的，20加5是45，我再看45加20、20、20，45加60是多少？ 105。 啊，我果然没有你情商高，所以我到现在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管理者，我手底下只有一个兵。所以刚才我们通过这样的这个测试能看出来，大家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方式不一样，其实收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大家对这十道题目里面哪一个更感兴趣，想跟我们具体聊一聊，问一问大家的看法啊，我们也可以在一直播里面畅所欲言，因为你的留言呢所有的人都是看得到的。刚才呢我们这是一个情商的一个测试题，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题记录下来，可以跟你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做一做这种讨论，也挺有趣的。现在刘磊，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你自己在工作当中的一些所谓的高情商处理问题，那你自己现在回头想一想，觉得情商高应该具备哪一些的品质，或者他应该有哪些表现，以你的了解？ 嗯，我觉得是这样啊，我觉得在职场中，我们说什么样的人我能看到，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高情商的一部分人。一部分人呢叫什么，就是他能够不以自己唱主角的人， 我觉得这样是情商非常高的人。 嗯， 对，因为反之，比如说一个人在这个职场上，经常说白了，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然后这个光芒万丈，反而这样的人其实并不见得是情商非常高的人。 哦，哎，你说这个我就能理解为什么我只得了105分。这个还真是，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挺会为人处事，但是有个根儿上的问题我就错了，就是通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是， 我觉得你说这点很重要。 对， 除此之外还有吗？我在不断的反思自己。 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般在职场上，一般比较喜欢争论的人，他是一般情商不太高的人。 啊， 对， 就什么事儿都不含糊。 是的，是的。但是反而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他既能达到自己的想法，但同时呢，他其实还是有一些方法来在避免争论。那这样的人我觉得也情商比较高。 嗯， 对。还有呢，比如说，哎，刚才像您说的，叫能自己反思的人，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情商非常高的表现。 哦，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他这个 意识不到 自己问题，对对对， 嗯， 他不断的反思，其实他就有不断的成长。 嗯， 对。 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跟我们分享一下？ 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多的。这是个，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正好前段时间发生的一个事情特别有意思，就是可能有两个同事在找我聊这个加薪的问题。 哦， 对，然后这个还是比较敏感的。 嗯， 对，然后这个像有一个人呢，他就过来就跟我聊，他说这个，哎，我第一我需要钱，第二我这个工作勤勤恳恳，第三个我这个怎么样，叭叭叭聊了一遍，反正他要讲说你必须给我加薪，我需要。啊， 嗯， 我必须，对， 也就是说的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 有道理， 但是他很直接， 对，嗯，但是他讲的什么是说他需要， 啊， 所以你要给我加薪，对。另外一个同学呢，你沟通的时候他就很有方式方法，他会讲说，嗯，哎，那第一个，哎，罗列一下说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他的工作成绩， 嗯， 然后给公司带来的价值，然后这个他的表现是什么，然后讲，哎，如果说公司能给他提供一定的这个，比如说加薪，对他来讲，他未来的这个有更高的认可以后， 嗯， 啊，那这个他未来会有什么样更好的表现？ 嗯， 为什么可能会有更好的未来？然后这样的话能给公司创造可能更高的价值。 那， 哦，这样的话，他就是以公司为中心在谈这个事情。 嗯， 这样的话其实相对来说就更好接受一点嘛。 嗯，就收到了不一样的结果。 结果还是差不多的。 所以就是不管他说了什么样的东西，有什么样的借口和理由，最后你都是以一个高情商的姿态给他们加薪了。 这还是要看具体的客观实际情况嘛。 嗯，但是你会在心里给他们打上一个分。 打分是不一样的，是的， 嗯， 是的。 那会影响到以后你对这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分配任务吗？ 会啊，因为其实一个人能叫什么，叫做换位思考。 嗯， 啊，那这样的人其实他能更多的承担更大的责任。 嗯， 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那可能他是一个冲锋在前的角色，但是他很难， 嗯， 比如说带领团队，对吧，去做一些更大的事情。 嗯嗯，所以就是在这个职场当中，可能有的时候大家不注重的这种细节，最后反而成了同事和领导对你的一种判断。 是啊， 就是那位同事可能还浑然不知，嗯，他觉得我最终的目的 达到了 我加了薪了，但是其实可能这暂时的一个加薪影响的他以后的是职场的一个发展。 是的， 所以这点还是挺重要的。那你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现在回头想起来，因为当时那一刻没有把这个事儿处理好，其实对自己影响还是蛮大的。 有啊，这个， 嗯， 经常。 我怎么就那么爱听你遭遇到这样的小事情的时候的经历呢？ 没有，就经常比如说大家在一起讨论事情，开会的时候， 嗯， 突然，哎，这个第二天或者晚上的时候会反思，哎， 嗯， 这个其实当时在那个现场可能讲的这句话不对， 嗯， 或者这一个讲的这事情可能讲得很突兀，或者可能讲这件事情伤害了谁， 嗯， 对。 所以就是回头会想一下这个细节。 是的，是的， 嗯，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几年前可能去打分的话，可能打个50-60分是正常的。 嗯，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情商是可以被历练出来的？ 我觉得是可以被历练的，对。 智商是天生的， 智商是天生的， 情商是历练出来 的。是 的， 是的。 就是你觉得你在职场当中摔的跟头多了，嗯，碰的壁多了，慢慢的就告诉自己什么事儿应该怎么去处理了。 对， 嗯， 我会觉得说，什么是能力嘛？能力其实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嗯， 你遇到问题多了，就大家解决问题的这个比例是一样的。那遇到1000个问题和遇到10000个问题，你肯定是遇到一万 问题那个人他的能力更强嘛。 嗯嗯，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分儿获得的分儿低，可能也跟遇到的事儿太少了有关。我觉得也跟自己的职场经历有关系。 是的，是的。 就是我可能从一入行，我从学校踏进社会，一直做的就是一个工作，而且呢，一直都是做主持人，就是做主持人就是所谓的甲方。就是我一直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一个地位里，所以很难经历那么多的所谓的沟沟卡卡，那就不可能有锻炼自己这种情商的机会。反正就是唯我独尊，你们围着我转就好了，聚光灯你就一直照在我身上，我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但是刚才你说的那一点我特别认同，就是我还没有审视到自己这个问题。所谓的高情商，其实就是你没有把自己特别自我的这一面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才是高情商。这也就不难回答我为什么那个分能得那么低，一直以高情商自居，但其实发现还有很大的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高情商，刚才像刘磊讲的，这是职场当中的一个案例，就是两个人的表达不一样可能会影响他的职场发展。那其实在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可以借鉴的这个故事。其实大家应该关注这个历史的人啊，关注三国的人都知道这个关羽。关羽其实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低情商的人。就是关羽当时呢，刘备收养他自己亲戚家的孩子刘峰收为这个干儿子之后呢，就是大家都在一起闲谈，然后关羽就直接说你完全可以妻妾成群，然后再生自己的孩子，你何必收这么一个干儿子呢？当然他肯定就是无心说的这么一句话，因为他本身人物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这是当时就埋下了一个小伏笔。那在这个准备立子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刘备是想把他这个王位啊传给刘峰的，是特意去问了一些诸葛亮。诸葛亮就很情商很高啊，他其实也觉得有不妥，但是呢他又觉得这个话他说出来不合适，他就直接用这是你的家事，我不方便干预为由，把这个事儿给这个绕过去了。但是呢关羽就特别不含糊，关羽就说呢，你自己有儿子，你何必立这个明灵，明灵其实就是干儿子的意思嘛，你干嘛要做这么一件事情。好，这个事儿就彻底把刘峰得罪了。所以在这个关羽发起了这个叫襄樊之战啊，他当时去向这个刘峰，因为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受挫之后，去向刘峰求助的时候，刘峰没有给他派援兵，最后他也是被俘然后被害。所以其实就能看到，因为你的低情商，你可能完全毫无意识的，但是最后给自己埋下的是一个不一样的伏笔。所以我们也是用历史很好的时候，有的很多的时候可以来作为一面镜子来反思一下我们当下人我们的生存方式。那刚才我们说的是不一样的情商，收获的不一样的结果。还有人啊，我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看到有朋友说，那照刘磊老师说的这样，是不是这个高情商就等于是圆滑世故？那这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一类人？刘磊，你认同吗？ 我觉得还不是一类人。 嗯， 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圆滑的人反而是一般情商不太高的人。 嗯， 因为其实你看，我们跟可能大家都或多或少跟这种可能情商比较高的朋友、嗯、啊，有过这样的朋友，这样的人其实是能给你很强的安全感， 嗯， 或者可能跟他在一起是很舒服的， 嗯， 反而是这种圆滑的人呢，是可能你相处个一段时间，甚至有的可能你刚相处很短的时间就能看出来， 嗯， 那这样的人反而是说他不是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他反而是一个可能做事不太被大家喜欢，或者给大家一个很强不安全感的人。 哦，就是情商高是要让别人舒服， 对， 就是世故圆滑就会让所有周围的人觉得不够安全。 是的，是的， 就比如说职场当中拍领导马屁的那种。 是的，是的， 啊，你看他就是自己拍的挺高兴，但是别人听起来很不舒服。 是， 你公司的员工有没有，因为你是身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段位，有没有员工就特别哎刘总，哎，我觉得你今天这个衬衫哇，这个颜色好特别，是浅粉色吗？你穿着太帅了，有这样的员工吗？ 这个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 你们公司员工真的都这么克制吗？ 没有，没有，这个因为我们这个 团队相对来说大家的这个个性是比较独立的，对。 哦，所以你是很少听到那种当面或者是就是人多的时候公开的场合去恭维你的人。 其实我也不喜欢，就是大家相处时间长了，其实还是那样，就是比如说一个领导他喜欢听这个的， 嗯， 他其实能经常听到，但是反而一个人可能比如说你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你表现出这个啊这样不好这样不要， 嗯， 那反而可能你后面基本上不会听到 啊。说白了就是上有所好，下有所 下必从之嘛。 没错， 对对对， 没错。所以就是你这点我也很认同，什么样的领导带出来就是什么样的员工。 是的，是的。 那如果你吃这一套，就是特别愿意别人夸你的话，可能收到的就是不一样的结果啊。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高情商的一个话题。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职场当中，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或多或少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问题处理好，让所有人都舒服，其实就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那接下来我其实特别想说一说逆商。逆商呢，是我们原来很少提到的一个词，但是其实在尤其我们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前提之下，每个人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的逆商，也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情绪的自我管理能力。那刘磊，你觉得就是以你从原来工作到现在创业的这种经历来看，让你用自己逆商的这种机会多吗？你有没有一些这个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还是挺多的，就是举个例子吧，就是这个，我觉得逆商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在于什么？ 嗯， 就是当遇到，因为我也管过销售团队，就是销售团队其实做逆商的要求其实还是蛮高的， 嗯， 因为他每天其实面临着大量的拒绝或面临的可能大量的不确定。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有些人他的反馈回来的结果是什么？这个产品不好啊， 嗯， 这个市场不好啊，客户不好啊，这个反正大家都不好。 嗯， 对，有些人反馈的回来的问题是什么？是，哎，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方案，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嗯， 哎，我们哪些可能我自己还有不到位的地方？那我们用一二三个方法再改进。 嗯， 所以就是那些可能正向积极的人，然后他不断找方法的人，那可能他有更好的机会。然后他有更好的业绩， 嗯， 那这些人慢慢这个他会可能就会有更高的位置， 嗯， 对。反之呢，一个人不断抱怨，你会发现慢慢可能大家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去聊，因为本身可能我已经很痛苦了， 对， 在一个人在跟我抱怨说，哎，这个太痛苦了， 没错， 对，那我的痛苦等于翻倍了， 嗯， 对。 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说远离爱抱怨的人， 是的， 就是他一定会给你带来的是一些负能量， 是的。 其实就像刚才那个开车那道题，刘磊，你选择的是哪个选项？ 没有，我是一般这个给他会放个磁带转一下注意力就好了。 哦，就是也不会去在旁边帮他把这个情绪再做一个宣泄。 对， 我是属于那种，嗯，你猜我选的是哪个选项？ 是跟他一起要 对，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啊，我对事情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有一个人的情绪他积压到或者是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是需要有更大的一个出口，让他把这个情绪瞬间的给他消化掉的。 是的，是的。 所以我一般会选择，比如说你高兴的时候，你独乐乐，我陪你，大家一起众乐乐，嗯，啊，我表现得比你更兴奋，我让你这个兴奋翻倍。让你把这个事情更大化，就是你觉得你更有成就感。那如果当你情绪糟糕的时候呢，我可能会给你讲我更糟糕的经历，你就可能会因为我会以己夺人嘛，就觉得我一般就是别人比我惨我就好受一点，我想他也会是这样。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我一般不会选择当下去开解他，因为我觉得他在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正是在所谓的气头上，你帮他一起出这口气，我个人认为远比你帮他去解释这件事情，我觉得要来得更舒服一些。就如果这个人你很在意的话，你真的想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我会第一时间帮他去就是呐喊助威啊！我就觉得他不对，我就觉得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包括这个开车也是，那一刻我会帮他去推波助澜，就是我们一块儿把这个糟糕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呢，我生活里面也是一个比较爱开玩笑的人，我可能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化解掉。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这种表现在你看来是不是一种高情商？ 我觉得高情商啊，而且我觉得应该 可能跟我相比，应该您的朋友应该比我多很多。 我朋友是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照我这种得分值的话，他们很快就会弃我而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不管是情商还是逆商，说白了，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关键词，就是情绪的自我管理能力。 是的，是的。 啊，我们也在今天最后呢，特别想问一下刘磊，你觉得在职场当中，大家应该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能力，就是情绪，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拿出来分享？ OK， 那我想说两个方法吧。 好， 这个一个方法我觉得叫什么，叫出离心。 出离心。 出离心。 嗯、 其实原来听讲过这个，有一个公司叫皮克斯啊、是这个世界比较伟大的这个动画片制作商、 对， 他们当时皮克斯为什么能可能做了那么多总动员系列都做得那么火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每一个电影是有一个主导演来负责把它做出来，那同时呢有一群导演来批评这个导演，然后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东西完善掉，然后最终拿出一个可能让大家都觉得很惊艳的一个结果。对、然后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因为说实话，比如说其实每个导演或者每一个成功的人，其实他都是蛮自负的，那这时候可能一群人来批评我，对，这个对人的这个 他得多强大呀， 对人的情绪的要求其实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们用了一些可能很好的机制来保证什么，这个让大家会觉得说这个电影不是我做的，这个电影是公司做的，那我们一起人来给这个电影来提意见，而不是给我来提意见，那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事情本身处理出来，哎，他从一个可能客观的或者第三方的角度来看这个电影，哎，这样就很容易做， 就是出离心， 对， 就跳脱出来， 哎，对， 第三方的视野来看这个 A 和 B，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其实，在职场中也是这样，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沟通问题，可能开着会，可能有一个同学就火了，其实很多的时候，其实不是因为说，他生气了，是说可能他觉得大家在质疑他。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如何能叫我们叫对，简单的时候叫对事不对人吧，对，能把这个事情看成可能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培养自己情绪或管理自己情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我特别认同，就是一个抽离心，还有一个就是要学会用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 是的， 去接受周围给你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挺重要的。所以今天最后，这是刘磊给大家支的招，如果让我来通盘的总结我们这一期节目给大家支招，我倒不是说奉劝大家不喜形于色，在职场当中我就是老黄牛也好，或者我所有的情绪都隐忍，我倒个人不这么建议，我也不认为这样做就是一个高情商的表现，我们需要有一些机会来释放自己的情绪，那这个释放其实就是对你情商高的一个表现，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释放，就是我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一个人，你都可以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这个表达你的这个情绪，而不是说完全不喜形于色。另外呢，我个人中肯的建议就是要这个三思而后行，我觉得让自己保持3秒钟冷静的这个思考时间，然后再决定你去怎么做这件事情，再决定你张嘴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言，这一点就是一定比你不过脑把一些情绪迸发出来要好很多。最后一个就是不管做任何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学会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就像原来我们小时候，我去评判一个人，就是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好或者不对，他怎么是这样的价值观？但是等慢慢的你的这个阅历丰富了之后，你就会很理性的去看待这个事情，会站在他的角度，你就会包容很多，你也会发现这样的角度让自己的朋友越来越多，敌人越来越少，最终最开始的初心是你去理解他，但是最终收益的是你自己， 对 你获得的这个帮助和朋友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在今天呢，我和刘磊用我们各自不一样的方式给大家支了一些招啊，我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是不是很受用，就是甭管受不受用，我们的节目都要结束了。如果各位还想回味一下，可以在我们的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号来回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那今天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是王力宏的《改变自己》。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职场当中大家适当的去做一些改变其实是有好处的。如果这期节目我们听完之后让大家有这种改变自己的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是我们起到了一个媒体的功能一个作用。再次感谢刘磊，今天呢刘磊话不多啊、但是呢这个字字珠玑让我们觉得也是挺有力度。我也希望刘磊有机会多来我们的节目，带着你的故事你的经历来给更多职场朋友一些借鉴好吗？ 好，谢谢高老师。 愿意再来吗？ 好啊 好啊。你说的很尴尬呀，很勉强呀，到底愿不愿意来？ 愿意愿意。 你看我这低情商再次感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亲爱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呢。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 李叔叔，您这花养的可真好。 小薇，快来看看我这花盆怎么样？这是我用废油桶做的。 您这是变废为宝啊！赶紧上传环保日记，把您的环保小妙招分享给更多人。 在哪儿传呢？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写的微，蓝天的蓝，各种环保小知识小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听得见送别时